爱过也可安睡，为求寻觅那短促的快乐，你是从来也不觉累。一生我爱你多少个爱侣，只可一息间几句，要是从前情趣失去，你便连忙跳出废墟。情人手中玩具有一千一百岁，只需有趣你都会追，睡睡睡都干干脆脆，你都可以睡睡为恋爱无罪。谁人亦像玩具有一千一百岁，只需有趣你都去追，你说爱只可以追踪，不可以留手中，不管那是谁。 手中不管那是谁。